亲随大人过奖了。 正当任小素夸着副会长的时候，旁边一个声音忽然对任小素笑着感谢。梅哥回头望去，赫然正是商会的副会长钱卫宁，就站在两人身边。 这去往根特城的路上有什么危险吗？需要这么小心谨慎？ 亲随大人不是巫师国度的人吗？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光是这北方一路被土匪控制的山脉就有十来座，而且这还是四个月前的数量，如今四个月过去了还能再多些，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竟是越来越多了。 没人管吗？ 那些土匪一个个身经百战了，除非巫师大人亲自出手，不然谁能管他们？可巫师大人们梅格大人，我可不是说您啊，我晓得您的，您是好人。 这下任小素明白了，巫师国度如今本就在崩坏，再加上去年一场旱灾，导致鼠民全都没法足额交税，现在摆在他们面前就只有两个选择了，要么占山为王，甭管什么时候被围剿，反正还能快活一段日子，要么就去监狱里受尽折磨。 不过梅哥大人放心，由您坐镇商队一定不会有事。 如果真有土匪来袭，我会出手的。 任小素心说，这巫师国度真是把巫师们都给捧上天去了，梅哥也完全是一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样子。就梅哥那丰富术和地缚之术，撑死了控制四五个土匪，当对方几百人一起冲上来的时候，就算他是巫师也得被乱刀砍死。此时营地里已经点燃了数十堆篝火，数百人围在自己的篝火旁边，一些年轻人甚至已经载歌载舞起来，女人们提着自己蓬松的裙摆，与男人们手挽着手跳着自己没见过的舞蹈。钱卫宁让人送来了准备好的饭菜，任小素一边吃饭一边环顾四周，他赫然发现自己白天见过的那个中年妇人似乎并未下车，仍旧是躲在自己的马车里。他朝那架马车看去，车窗的窗帘被人拉起一线，似乎有人在帘子的后面悄悄打量着他们。待到任小素看去的时候，对方便赶忙放下了帘子。 姨妈，那小子好像发现我了。 你偷偷打量他了？ 我想观察他一下的，可他目光突然扫过来，我感觉自己像是被看穿了一样。 那妇人想了想，竟直接将窗帘拉开一半，对任小素微笑着招手，似乎还有让任小素上车的意思在里面。马上任小素便转移了目光。 这个人不简单，现在我们也无法确定他是否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所以你就不要再偷偷打量他了。 夜深人静时，马车围成的围墙外忽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许多人惊醒，还没等大家弄明白怎么回事呢，所有人便听到嗡鸣声从天上破空而来，而后哆的一声，一枚鱼尾箭矢扎在了营地中间。 土匪，有土匪！ 正在休息的钱卫宁一咕噜从地上翻了起来，冲着商队护卫大喊道： 跟我走！ 土匪从东面过来的，恰好就是任小素与梅哥他们所在的位置。只见钱卫宁带人快速集结，以马车窗户为箭垛，开弓便射。梅哥有些仓促，他虽然是巫师，却还没见过这种阵仗。一只只箭矢从天上飞来，黑夜里根本就看不清箭矢的踪迹。所有人寻找掩体躲着，而任小素则一把扯起梅哥，快速转移位置。期间，梅哥有些惊愕地发现，有两次箭矢飞来的时候，原本按照他们的行动轨迹应该会中箭的，可任小素却每次都带他似是无意地躲开了。虽然动作看起来有些狼狈，但只要命还在，狼狈一点又算什么？梅哥却不知道，此时 远处还有一辆马车里，正有人偷偷从车窗里观望着一切。虽然姨妈交代过不要偷偷打量，但是当土匪到来的第一时间，安安还是忍不住去寻找任小素的位置，想看看对方如何应对。也许这危乱的时候能看出对方的更多底细来。只不过任小素要让他失望了。 怎么土匪一来就知道跑啊？ 这是聪明人的选择，你以后要遇到剑雨，记得第一时间先寻找隐蔽位置再说。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慌张了？ 你现在就等会儿啊，我回去一趟，把那两个绵羊人也给带到安全的地方。 说着任小素顶着剑雨跑了回去，没过一会儿便扯着两个绵羊人过来了，身后还跟着莫克斯等人。这莫克斯是李氏安排给梅哥的骑士长，跟随他的还有35名骑士。按说他们战斗力也挺强的，但如今却被土匪的剑雨给压得抬不起头来。弓箭是违禁武器，也就只有商会才被准许拥有60张弓的配额。莫克斯对任小素和梅哥说道： 梅哥大人，亲随大人，咱们就躲在这里，千万别逞英雄，尤其是梅哥大人，您要出点什么岔子，我这饭碗可就保不住了。 那不行，我身为巫师，如今商队面对土匪，怎么能躲起来呢？ 任小素把梅哥扯到了一边：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你能挡住这些弓箭？老老实实待着，一会儿就没事了。 一旁不远处的莫克斯等人虽然听不见任小素说啥，但总觉得这少年跟巫师大人说话时神态怪怪的。 少爷，这位亲随大人跟梅哥大人讲话是只有现在这么不客气，还是一直都这么不客气啊？ 李成果窝在角落里解释道： 别大惊小怪了，他一直都这样。 此时梅哥倒是没有放下自己的好奇心： 任小素，你就一点都不害怕吗？ 害怕什么？不过是几个土匪而已，我现在这主要是没法出手，要让我出手，这些土匪一分钟之内全都得躺地上。 哎，你是我见过最会吹牛逼的人了，吹得自己都信了。 一旦梅哥他们给任小素加上一个喜欢吹牛的印象，那么在铁证出现之前，他们会认为任小素的每句话都是在吹牛。但对于任小素来说，他以前面对的都是什么情况？枪林弹雨啊，战场里还有迫击炮、云爆弹、 RPG 火箭弹，大部分时间都有重机枪。弓箭跟那些东西一比，任小素都感觉自己来了巫师国度后有点像是降维打击，太轻松了，甚至这战斗模式都很难让他提起兴趣。这会儿马车围墙外响着土匪们的吼叫声，弓箭不停地飞来。任小素忽然对梅哥说道： 这些土匪八成都是冲着你来的。 我？怎么可能？ 在城镇里杀你会惹上整个巫师组织，但怂恿土匪杀你，事后随便去一个大巫师把土匪都灭口，简直轻轻松松，到时候大家只当是世道太乱了，没人会多想什么。你想啊，这里距离约克郡不过大半天的路程，一般土匪根本就不会在距离城镇这么近的地方动手。 梅哥低头思索起来： 都铎家族势力那么大，唆使威胁土匪来杀你完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看他们射箭都好半天了，一群土匪而已，哪来的见识，而且还是精良的羽箭，如果真像我猜测的那样，你就得小心一点了。前卫宁也说了，这一路北上还有十多伙土匪呢，甚至有精锐部队假扮成土匪，我都不意外。 梅哥眼巴巴地看着任小素： 那咱们回去吧。 哎，这么快就怂了，有我在你怕个屁呀？ 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怕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此时，小女巫安安与妇人透过车窗，悄悄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姨妈，我去解决那些土匪吧。 你去做什么？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乱箭之下，你也未必能全身而退。我看那商会的副会长比较精明强悍，他应该能应付这些局面。 安安这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任小素那边。 明明身手很好，结果却跟胆小鬼一样坐在这里。那天晚上追击我的时候，倒是看起来很勇敢嘛。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荒野上一个黑色的影子正快速朝着土匪靠近过去。黑影奔跑时，地面的泥土都被踩踏得翻滚起来，十分骇人。土匪对这靠近的危险一无所知，他们一边躲避着商队射来的箭矢，一边开弓压制。这些土匪每个人都背着三壶箭矢，箭矢仿佛不要钱似的往外泼去。而商队那边因为视野不佳的关系，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效命中，以至于商队的箭矢越来越少，土匪却没死几个。很快，当黑影快要接近土匪马队的时候，有土匪发现了他。 什么人？ 白色的面具在黑夜里宛如鬼魅。话音刚落，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从地上捡起两只射空的箭矢，甩手投掷了出去。那箭矢去势如雷，竟是硬生生将一名骑在马上的土匪给轰下马去。老许快速突进着，速度极快，还不忘顺手拔起插在地上的箭矢。当他来到一名土匪马前时，那土匪想要气功用刀，但老许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电光火石之间，老许一跃而起，从土匪身前掠过，手中箭矢随手一插，狠狠钉入土匪的脑门。只是十秒钟的功夫，整个土匪的马队就已经被老许给冲散了。围墙内的商队护卫还在不停搭工，他们根本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但箭不能停。若是不压制着土匪的距离，被对方冲进围墙，那所有人恐怕都得死。慢慢的，副会长钱卫宁听到了土匪们此起彼伏的哀嚎声，那声音要多凄厉就有多凄厉。钱卫宁有点疑惑，难道这些土匪都中箭了吗？可自己明明感觉没有射中啊。当然，这黑灯瞎火的，他自己也有些不确定。听着围墙外的哀嚎声渐渐停歇，也不再有箭矢从外面飞来。于是，商队里的行商署民们全都精神大振，任小素带头鼓起掌来。 钱会长好剑法！ 一时间，围墙内掌声雷动，只有钱卫宁自己一脸懵逼。就在这大半夜里，原本所有人都好好睡着，却突然有土匪骑马而来，箭雨也从夜幕中坠落。仅仅是第一轮箭雨就射翻了十多人，后续又死伤数十，寻常人哪见过这种阵仗。在这仓皇之中，突然有人挺身而出，而且以他精准霸道的箭法将土匪们一一杀死，大家怎么能不鼓掌呢？所有人站起身来，在任小素的带领下，一边鼓掌一边朝钱卫宁微笑示意，以示感谢。 我之前听说钱会长因为实力强横才成为约克郡商会的副会长，我还不相信，现在钱会长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啊！有你保护，这一路北上我们就踏实多了。 没错，感谢钱会长出手护卫。 一时间，钱卫宁竟成了这商队里的英雄，这让钱卫宁自己有些不知所措。钱卫宁看着那一张张崇敬的面庞，他张了张嘴巴，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来。首先，他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射中土匪，而土匪确实是死了。其次，谁不喜欢别人钦佩的目光呢？钱卫宁尴尬地笑了笑。 可能都是巧合，其实我剑法并没有那么好。 原本掌声都已经慢慢平息了，结果任小素又使劲鼓起掌来。 钱会长不光实力强， 竟然还有谦虚的品质，这才是最难得的呀。 掌声再次热烈起来。钱卫宁这下不说话了，他甚至在某一刻觉得，也许那些土匪确实是死于自己精准的剑法吧。远处一架马车里，小女巫安安疑惑道： 姨妈，这位钱会长的剑法真的很好吗？ 看样子是不错。我听马蹄声判断，这次来的土匪少说也有50人，他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将土匪一一射杀，确实厉害。其实我之前看他搭弓射箭，虽是老手，但力气并未有多大，便没抱太大期望，结果不成想倒是我小瞧他了。 果然有很多高手隐藏在市井之中啊。等会儿让弟弟随他们去查验一下土匪的尸体，看看他剑法的精准度。 这时梅哥小声对任小素说道： 你说这钱会长剑法如此厉害，咱们是不是就不用回约克郡了？ 怎么不怕了？ 根特城早晚都要去的嘛，有这种高手护卫着北上，总比回去等死强啊。对了，你在中途也是练武的吧？你没学习过弓箭吗？要不我去找钱会长给你借一张弓来。 没学过，不会用。 梅哥听了这话竟是还有些嫌弃： 怎么连弓箭都不学啊？你看钱会长远程射杀敌人这手法，难道不羡慕吗？ 不羡慕，这还真是一点都不羡慕。 哎，嘴硬。行了，我给你借一副弓箭，你也练练，不然白瞎了这一身天生神力。 说着梅哥便去找钱卫宁了。任小素就纳闷了，自己学弓箭干嘛？用自动步枪都不香吗？还是自己的黑狙不好使啊？弓箭的杀伤力再强，它也不过是冷兵器，在中土热武器时代谁还用弓箭呢？所以不是任小素不学，而是他真的没必要学。没过一会儿，梅哥便拿着一张长弓和一壶羽箭过来递给任小素。 你试试。 任小素打量了一眼手里的弓箭，单体弓，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任小素无奈之下接过长弓，学着钱会长之前的模样，将弓弦轻轻拉开，随便一拉便是一轮满月。之所以轻轻地拉弓弦，是他担心直接把长弓给拉断了，这玩意儿哪经得住中途超凡者折腾了。任小素松开弓弦，又搭了一支羽箭朝一处篝火射去，结果羽箭硬是偏了2米多。 哎，你还真是不会啊，5米的距离都射不中篝火吗？ 瞅着羽箭，梅哥竟是还瞧不上任小素的剑法了。任小素撇撇嘴，把长弓塞进了梅哥的怀里。 我都说了不会了，你非要让我试。放心，我要杀敌的时候压根儿不屑于用这种东西，碍事儿。 你不吹牛逼会死是吧？不会用就不会用呗，你鄙视他干嘛？ 任小素在篝火旁边悠闲地坐下。 有能耐你给我弄一支枪来，中土人用枪械，谁用弓箭？ 枪械一次一发，装弹又那么慢，未必就有弓箭好用啊。 任小素当场惊呆了，只是这一句话便让他能判断出巫师国度的枪械技艺还停留在什么阶段。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命运。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小女巫也在车里偷偷地打量着任小素。虽然姨妈已经再三与她强调不要再偷偷观察那个少年，但她还是有点忍不住。当她看见任小素瞬间将长弓拉满的时候，便扯了扯妇人的衣袖。 姨妈你看，那小子好大的力气。 妇人看了一眼分析道： 这小子单臂的力气怕是得有200多斤，才能如此轻松地拉开长弓了，看样子他是天生神力啊。 难怪那天晚上他能追到我，合着是有一身的蛮力。不过姨妈你看，他这剑法也太差了点。 不是太差，是他根本就不会剑法。你看这握弓的姿势就压根不对。 这少年应该是没进过皇室军队的，军队里都有弓箭习练，进过军队的人不可能如此业余。 或许他只有一身神力吧，并未接受过系统的训练。唉，可惜了这一身力气，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最多也就是把十成力气发挥出五成而已，可惜了。 夫人连说两次可惜，是他真觉得有些惋惜。 姨妈，你说这小子也没进过皇家军队，而且也没什么巫师家族的背景，我们是不是可以忽悠他加入我们？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但你要明白，想加入我们得知根知底才行。 那就路上再观察观察嘛。 好。 马车围墙外的土匪已经没了动静，但围墙里面的人终究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想看看外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种时候你一直守在围墙里面是没有用的，总不能就在这里守上十多天吧。钱卫宁考虑了一会儿，他先是让商队的护卫将营地之中散落的箭矢都收集起来，那些都是土匪射进来的箭矢，其中完好无损的可以作为备用，有损坏的直接插掉箭头，箭杆丢进篝火里当柴烧。 钱会长，这雨箭有点不对劲儿啊。 怎么了？ 您看啊，雨箭末尾非常规整，咱们都是在皇家军队里面待过的，雨箭刚出库的时候也就是这种模样了吧。 所谓刚出库的时候，便是刚从军需处领来的新箭雨，箭尾羽毛通体洁白，箭杆修直，箭头崭新。一般情况下，土匪能用自制的土箭就不错了，能用铁箭头的都不多。不光用了精良的羽箭，而且还是刚出库的样子，这让护卫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钱卫宁接过羽箭打量了一番。 不要外传，以免引起恐慌。 是。 他们都是出身皇家军队，自然懂得令行禁止的道理。当然，皇家军队是巫师国度军队的统称，并不是真去拱为经济都城的意思。整个巫师国度内九支主力部队都叫皇家军队。在这巫师国度里，只有少数部队才有特殊的名称，例如巫师家族的光明骑士团、燃烧骑士团等等。每个巫师家族都有自己的军队，例如都铎家族的骑士团干脆就叫都铎骑士团。在很久以前，皇家军队是巫师国度内强大武力的代名词，不过到如今已经变了，所有人都知道巫师家族的骑士团才是最精锐的部队。 钱会长，这附近并无皇家军队驻地，会不会是哪一家的骑士团突然扮作土匪？ 不会。 这时钱卫宁心中思忖，刚刚那些土匪射箭的力度其实并没有多大，他可是见过军中好手的，一支铁箭射穿马车都有可能，所以箭虽然有问题，但人应该确实是土匪。看样子是有人想借土匪的手阻止他们北上之路啊。钱卫宁下意识地看了梅哥一眼，难道是冲着这位巫师大人来的？ 去取皮甲来，都穿上皮甲，跟我出去走一趟。 说着，所有商队护卫全都穿上了棕色的皮甲，还在腿上绑了匕首。待到这一切准备妥当后，才慢慢地朝马车围墙外面摸去。忽然间，一名少年说道： 有力气的跟着钱会长一起走，咱们不能让钱会长他们就这么出去冒险，万一中了土匪的埋伏，大家也好彼此掩护一下。 说着，这名少年竟带头跟在了商队护卫身后，还有好几名青壮汉子也跟了上来。任小素看了那少年一眼，对方穿的是普通棉麻衬衣，已经洗得有些泛黄了，身上还有两条背带，这属于平民的正常穿着。倒是对方脚上穿着的高帮皮靴 引起了任小素注意。那靴子看起来就很结实，不像是一般人穿的东西。而且任小素确认自己之前并没有见过对方。要知道他白天的时候可是绕着商队溜达了两圈的。这少年长相出众，剑眉星目，若是自己见到了，不可能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就算他记忆力不如王月，也不至于忘掉这种人。所以对方白天一定躲在马车里，而唯一一个始终封闭的马车就是那个可疑妇人的马车了。任小素心中大概有数了，于是也跟在了商队护卫身后，往马车围墙外面走去。一群人慢慢朝着黑暗摸索过去，护卫打头，所有人的手掌都握住了挎在腰间的长刀，随时准备战斗。任小素倒是没有特别紧张，因为他知道外面已经没有土匪了。倒是在他慢悠悠跟着的时候，那一开始带头跟来的少年竟然与他说话了。 你好，我叫陈诚，你呢？ 我叫任小素。 很高兴认识你。 陈诚笑容阳光而又灿烂，若是寻常人与他打交道，恐怕会当即心生好感。但任小素不同，在对方开口的一瞬间便立刻明白，哦，合着这人还带着接近自己的目的，谁会闲着没事接近自己呢？任小素已经大概猜到那马车里藏着什么人了。陈诚与那中年妇人小女巫安安说起来都不是一般人，以往他们变换身份掩藏行踪，连巫师组织的围剿都能躲过，所以他们觉得应付任小素这样的小人物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但论起战斗经验来，整个巫师国度也不一定有人比任小素多。任小素没跟陈诚多说什么，他确定对方一定还会再想办法与自己搭话的。渐渐的，众人已经摸到了土匪的尸体旁边，当所有人看到那些土匪惨状的时候，都倒吸一口冷气。只见那些土匪除了少数胸口中箭的以外，其余土匪竟全都是眉心中箭。一时间所有人都默默地看向钱卫宁，愣是把钱卫宁给看得有些不自在了。 看我干什么？ 钱会长，我们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有数，这黑灯瞎火的能射到人就不错了，所以这些土匪大多数都不是我们杀的。 对呀，既然不是我们，那肯定是你了。 钱会长真的好剑法，箭箭直入眉心，这剑法称之为百步穿杨，一点都不过分吧。 钱卫宁脑子懵懵的，他心说这应该不是自己射的呀，可是四下里也没其他人了，而且这些箭矢确确实实是约克郡商会的箭，光看箭语就能分辨出来。钱卫宁犹豫了半天，最终尴尬道： 侥幸侥幸。 这怎么会是侥幸呢？你再这么谦虚就不对了，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 就在这平凡的一天里，约克郡第一神射手的称号诞生了。任小素记得在书上看到过，很多年前有一位古代的大官爱好钓鱼，可钓术却不怎么样。有一次同僚之间约好了比试钓术，于是他就安排自己水性极好的下属潜入水下，偷偷的将鱼一尾一尾挂在他的钩子上。一天时间里，他这个人钓到的鱼竟是比所有同僚钓到的都多，一时间名声大噪，还被同僚们尊称为神钓手。这神钓手与神射手差不多是一个性质的，唯独有点不同的地方在于，神钓手知道这称呼是怎么来的，神射手钱卫宁则认为这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别问，问就是命运。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钱卫宁带领着商队的护卫，将土匪带来的长弓与箭矢全都收集起来， 都带回去，皮甲也给他们扒下来，回去擦擦就能用。 他 他将土匪的长弓拿在手里，拉了两下弓弦，刚一上手就发现这土匪用的弓竟是比他们商会配发的还要精良，这让钱卫宁越发觉得不对劲，谁家土匪能用上这种好弓？有问题。不过钱卫宁并没有声张，而是先让商队护卫换上了这些好弓，回去路上对其中一名护卫说道： 陈林，你回去问问其他行商，他们也带了一些护卫来，看看谁擅长使用弓箭就分发给他们。 钱会长，这样恐怕会被人诟病我们私用弓箭啊，这玩意儿可是违禁武器啊。 多一张弓就多一份力量，这一路上恐怕都不会太平了，你是要命还是要规矩？放心，这事儿我回去以后去跟李会长说，他会摆平的。 任小素在一旁听到这些话，心说钱卫宁是个人才啊，单单看了一眼土匪的武器便想明白了很多事情，难怪约克郡的商会选他做副会长，看样子是有点真本事的，所以要不要拐回去大兴西北呢？任小素认真思考着。不过这种人才并不是西北急需的，毕竟双方的战斗模式都截然不同，钱卫宁如果被拐去大兴西北，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西北的战斗方式，而且短时间来看，钱卫宁的能力更适合做一个连长，对整个西北大局没有太大影响，再观察观察吧。任小素暂时先放下了这个心思。待到众人回到营地里，很多人都紧张地从篝火下面起身行注目礼，钱卫宁笑着说道： 土匪已经死了，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咱们商队里有用过弓箭的朋友请过来一下。 清水大人，您需要拿走一支长弓吗？ 不要，有钱会长这剑法保护我们，我还用什么长弓，简直浪费箭矢。 说完他便回了篝火旁边。让任小素意外的是，那个叫做陈诚的少年竟然也跟了过来。梅哥抬头问任小素： 这位是？ 我是小素哥刚认识的朋友。 任小素摇摇头： 不认识。 这时候反倒是两位绵羊人对陈诚投去了同情的目光，并且心说你跟谁做朋友不好，跟他做朋友啊。陈诚并不气馁，他自来熟似的坐在了篝火旁边。 哎，尊敬的梅哥大人，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哦，北上去跟…… 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任小素踩住了脚背。 哎，我们去李思郡。 李思郡，在他们前往根特城的路上，任小素瞥了梅哥一眼，心说这梅哥真是个傻白甜，怎么随便跟个陌生人聊天就净说大实话。他现在已经确定陈诚有问题了，怎么可能告知对方实话？他倒不是怕陈诚知道了行踪能把自己这群人怎么样，而是出发前任小素就和梅哥商量好了，路上不能乱说话，如果他们真想要从都铎家族手里抢回梅哥的恋人，那就要处处小心才行，所以任小素现在就要帮他养成这个习惯。陈诚看着这一幕愣了半晌，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亲随这样对待巫师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梅哥好像也并没有多生气嘛。任小素转头对陈诚笑道： 你去哪里？ 我去跟特城。 好巧啊。 你是不是彪？ 任小素决定岔开话题多盘问盘问陈诚： 你一个人去跟特城吗？ 不，我和我的姨妈，她今天在车里跟你打过招呼的，你忘了吗？ 这说谎话最狠的便是九真一家，他这么说便是要隐藏安安的行踪，以免任小素继续对车里有什么人继续好奇。 你为什么要去跟特城？ 姨妈说我们家在那儿有亲戚，所以过去投奔。据说跟特城特别的繁华，连城墙都是用沙安纳石才堆砌出来的， 极其细腻。哎，还有人说根特城的灯火到了夜晚都不会熄灭的，年轻人去了那儿会有很多机会。 这时候任小素见自己也问不出什么来，便随手从篝火上取出一根火腿递给陈诚。 天色也不早了，梅哥大人需要休息，这只火腿带回去给你姐姐吧，我看她一天都没下车了。 说完陈诚怔住了，后背顿时起了一层冷汗。 青翠大人说笑了，我哪有姐姐呀？ 啊，你瞧我这记性，是姨妈，不好意思，说错了。 陈诚接过火腿道谢后离开，他跳上自家马车后立马拉开窗帘缝隙，悄悄朝外面打量过去，结果却发现任小素并没有朝他们的马车张望。 难道真的是口误？ 怎么了？ 我总觉得他已经发现我们了，甚至还知道我们的身份，但我没法确定。 陈诚把刚才的聊天经过说了一遍。 也有可能真是口误，你看他连弓箭都不会用，或许只是天生神力而已。 不会的，只是天生神力怎么可能在半夜发现你前行过去呢？最近还是小心一点吧，他很有可能真的发现了什么。 那他为什么不捉拿我们？他们明面上只有四人，但其实好几个行商的护卫都是在暗中保护他们的，若他一声令下，怕是会有几十个人围攻我们，他为什么不开口呢？ 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妇人也陷入了疑惑，他们现在甚至没法搞清楚任小素是敌是友。 等等，或许这一切根源就在他之前说过的几个字上，骑士人和。 他说这两个词之前你说了什么？ 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灭。 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灭， 这句话有什么隐藏的含义吗？ 妇人突然郑重地对安安和陈诚说道， 切记从今天开始千万不要再去招惹他了。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忽然觉得那天晚上你能全身而退，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听到这句话决定放你一马。 为什么要放我一马？我凭本事自己跑的。 傻孩子，你看那位戴着白色面具的，弩箭射在他身上都碎裂了，这还看不出他有问题吗？ 哦，但那是白色面具厉害，又不是这小子厉害。 可能就是要通过你把与他有关的信息带给我们，带给你的父亲。仁和这个名字我真的听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爷爷提及过，也许我跟你们的父亲一说，他就能想明白一切了。别去招惹他知道吗？说不定他还是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一切都等我们安全抵达根特城再说。 他看着岁数很小啊，能是什么重要人物？ 那句话是我们组织里从很早很早流传下来的话语了，我不知道它的出处，但总能听大家提起。难道他与我们真的有什么渊源？ 父亲之前没有提过这句话的出处吗？ 我年幼的时候倒是问过你们的爷爷，你们爷爷也总说这句话来着，不过他当时的回答是家里的女孩最好不要知道这些事情。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怎么，爷爷还重男轻女啊？ 那倒不是。 妇人笑着帮安安理了一下头发。 他当时说，女孩子不应该知道这么危险的事情，巫师组织与我们有大仇，如今我们还没有积攒出能够与他们抗衡的力量，所以很多事情还没到告诉我们的时候。 有仇这个我知道，要不我去杀了美哥。商会每天都给他们提供食物，或许那个人小素不好对付，但我们可以从商会这边下毒，神不知鬼不觉的毒死他。 安安全名叫做陈胜安，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便是一定要警惕所有巫师，也一定要学会质疑巫师的每一句话，因为这些肮脏的巫师嘴里每一句话都藏着谎言。 梅哥这种巫师还是有点区别的，所谓神赐之子不过是巫师组织控制下的可怜人罢了。在我的角度看去，若不为非作歹祸害一郡，那其实与普通人是无异的。另外那天你纵火吸引注意力的事情也不对，以后要多注意。 可我得逃命啊，而且约克郡那里能养马的人一定很有钱了，那些大户没一个好东西。 夫人忽然坐直了身子。 安安，你不能这样去看待世界，这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穷人就一定是好人，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若这世界真有这么简单便好了。你要明白的是，我们只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凭自己的喜好去做事。你和小城的年纪还小，所以性情偏激叛逆也很正常，但你要明白的一点是，只有当你能够以公允的态度去仔细判断所有人，才能够成为你们父亲那样的人物。 哦，我明白了姨妈。那怎么办呢？马棚也烧掉了。 夫人见安安听进去了自己的话，便松了口气。 我在离开约克郡之前已经将十枚金币放在了他们家的枕头下面，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不过赔偿归赔偿，若是那户人家的主人对马是有感情的，你依然赔不起这份感情，感情是无价的。 那如果我逃命路上只能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才能保命呢？我该怎么做？ 那种情况的话，伤害别人总比伤害自己强。 姨妈，这怎么跟你刚才说的不一样？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复杂之处吧。 哎，对了，那个叫任小素的少年对待梅哥的态度非常随意，刚刚梅哥想说自己要去跟特城，还被他踩了脚掌来着。 嗯，咱们知晓他身份不一般就好了，先保密，一切都等我们到达了根特城再说，到时候把这一切转告你父亲，自然会有答案。 去根特城还有好久呢，要不要我再去探探虚实？ 你还是别去找这任小素了，套话方面你不是他的对手。 那我就从那个梅哥身上下手，还有他的两个仆从也可以，这三个人看起来都不是特别精明的样子。 这样也好。 这时候小女巫安安的眼睛亮闪闪地问道， 那这次去根特城能不能见到夏姐姐啊？ 嗯，她也会去的。 太好了。 第二天商队一早便启程出发了，与昨日不同的是，商队护卫机警了许多，每个人都骑着马匹来回在队伍前后进行巡逻，钱卫宁甚至还派了两个人出去充当斥候，以免被土匪打了埋伏都不知道。看着钱卫宁把所有护卫调度得有条不紊，任小素越发想要带着对方大兴西北了。虽然对方只是个连级营级干部的材料，但西北正在崛起之时，也不能太挑食了。反正任小素已经打定主意要拐走几十万人了，也不差这一个嘛。期间陈诚竟是趁着任小素四处溜达的功夫，很快与李成果、刘婷这俩绵羊人混熟了。李成果与刘婷俩人家境殷实，但陈诚这少年嘴皮子好使，硬是凭着自己走南闯北的见闻把两位绵羊人唬得团团转，一天到晚的跟着陈诚混在一起听故事。也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陈诚惊愕地从绵羊人嘴里得知，那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竟不是巫师国度的属民。 你们说他不是巫师国度的人，那他是哪儿的人呢？ 还能是哪里的？幺七八要塞的呗。 陈诚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哎，我还没去过幺七八要塞呢，哎，快给我说说怎么回事。 于是李成果就把两人发现任小素行踪，梅哥用地缚之术控制任小素的事情说了一下，陈诚顿时觉得惊奇了。 哎，合着他还是梅哥大人俘虏到巫师国度的呀？可我怎么看着他并不像是俘虏呢？而且对梅哥大人 也并没有特别客气啊。 按道理说，任小素既然是俘虏，那地位应该很卑微才是，怎么如今反客为主，完全是一副当家做主的模样？李成果和刘婷仔细回忆了半天， 其实我们也没想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说实话，他们确实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如今任小素在他们这个队伍里当真是有点说一不二的意思，就连巫师梅哥也会下意识地听从任小素的意见。陈诚暗自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他觉得这应该算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了。中途来客却对组织内的传承之语极感兴趣，这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也许会对组织非常重要。 哎，对了，这任小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爱好就是欺压良善。 陈诚心里一紧，他们组织可一点都不待见这种人。 哎，具体讲讲嘛，怎么就欺压良善了？都欺压谁了？ 刘婷指了指李成果，然后又指了指自己。 主要就是欺压我们俩。 陈诚嘴角抽搐了一下。 那还挺有意思的。 就在他想要再问一些什么的时候，陈诚身后响起了任小素的声音。 聊什么呢？你们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陈诚一回头便发现任小素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那笑容明明没什么问题，可他却背后再次浮起了一层冷汗。 没聊什么，我先回去了。 回到自家的马车上，中年妇人此时正在拆洗自己的手弩进行保养。 怎么了？一副慌慌张张的样子。 姨妈，那个任小素是从中途来的，而且还是被梅哥俘虏来的。 中途来的？ 对，咱们组织跟中途有没有关系啊？ 这个我倒是知道的更多些。 父亲也曾经跟我提中途呢，咱们和中途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他的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们，但有一点可以让你们知道，我们组织的创始者就是来自中土。 商队继续前进了两天，都没有再遇见过土匪。第三天晚上，钱卫宁趁着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悄然拜访了梅哥。这位约克郡商会的副会长看着梅哥，认真道： 尊敬的梅哥大人，明天就要进山了，您必须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仇家，而他们为什么要追杀您。 任小素在一旁听着，心说着钱卫宁果然判断准确。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就是冲着我来的呢？ 因为这商队里除了您，没人值得对方如此兴师动众了。货物或许很值钱，但还不值得对方用军中崭新的羽箭和长弓来冒此风险，也不值得他们在距离约克郡城镇那么近的地方动手。 那你为何不让商队直接掉头返回约克郡呢？这样其实才最稳妥吧。 我当然也有我必须去的理由，我如今只想知道梅哥大人您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这样我才好判断该如何应对。 这时任小素在一旁笑道： 我想你搞错了一点，梅哥大人并没有什么敌人，这些土匪并非是冲着我们来的，说不定是冲着你们来的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